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a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Off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時代唔同呢，即係對於工作呢都有唔同嘅觀念，即係個價值觀啊。因為點解咁講呢，最近我身邊一個嘅朋友，咁佢就轉工啦。咁其實呢新嗰份工呢嚴格嚟講呢就未揾到嘅。 吓，即係攞辭。 你都可以話係攞辭，佢即係自己啊自覺就係我好有方向。我知我想即係轉做咩類型嘅工作，咁未揾到咁解嘅啫。咁但係因為舊嗰份工作佢覺得再做落去都冇意思啦，咁於是乎就辭職啦。咁咁當然啦，即係佢就覺得自己有好充分嘅理由，就係唔做而家呢一份工。不過咁就佢嘅屋企人啊，尤其是屋企嗰啲嘅長輩呢、就不是這樣看啦、 啊、 即係佢就覺得首先揾工係咪應該騎牛揾馬，咁其次就係即係長輩呢都係覺得有啲工作其實你係咪應該即係 commit 啊，即係投入多啲去做。有時候呢唔係話做嗰短短一兩年啊兩三年啊你就會做到成績㗎嘛，最好就應該就即係再投放多啲時間做落去。有時候你尤其是有啲工作要上去某一個叫管理層嘅位置嘅話，你唔投放返十零廿年落去嘅話，你係上唔到去嗰啲位㗎嘛。咁即係佢嘅長輩就即係都會喺我啦，就係話喂你係唔係三分鐘熱度啊，你係咪唔夠投入啊，你係咪付出唔夠多啊，咁咁就令到我自己身邊呢個朋友呢就感到相當之悲哀啊。因為即係已經冇工返啦，咁冇工返去邊呢，返屋企㗎嘛，定係 就喺屋企拗腳啦。 咁但係屋企拗腳嘅話，你會聽到啲長輩咁樣㗎嘛。咁久而久之呢佢都有少少就係唔想中個流年在家中啊。 就扮返工啦。 咁佢又唔係扮返工。咁但係就搵定去囉，有時候就。咁但係問題呀真係唔係成日想出街㗎咋嘛。咁我就覺得幾有趣嘅呢一件事就係呢，呢一個嘅觀念呢其實我諗隨住時代轉變呢都改變緊嘅。即係究竟一份工係咪應該打得長係好啊，定係其實就即係耐不耐轉下就好呢。即係我諗呢一個觀念呢係每日都唔同緊咯，係。 係好矛盾，因為以前我哋成日有講一句說話叫魚唔過塘唔會肥啦。咁但係好似我而家就係十八樓 C 座嘅其中一份子啦。咁喺即係錄音期間都會同大家閒聊啊，最近做過啲乜嘢啊。咁當然都會有提到工作或者職場呢個題目，因為我發現原來佢好多即係有幾位嘅即係資深嘅前輩，即係金剛叔啊、阿布領姐啊、阿梅姐啊咁樣。尤其是梅姐，原來佢係未畢業呢就已經開始即係從事呢一行即係廣播員、播音員呢個工作，直到而家。即係對於佢嚟講，喺商台工作係佢第一份長工，亦都佢係佢人生入面最後一份長工。我真係聽到， 即係唯一一份咯。 係啦，即係係咪真係可以打到咁耐呢？同埋喺咁多年嘅時候，即係一啲演變啊，甚至係一啲工作上嘅情況啊、形式啊、人事又唔同咗嘅時候，其實究竟係咪真係可以有呢個能耐我或者我可唔可以真係好似佢哋咁樣做到退休為止呢？其實對於我嚟講都會有疑問，因為好似我哋呢啲即係同其他同事或者其他同學一比較嘅時候，依同一屆佢已經係原來做緊第四至五份工咯， 係啊， 係啊，咁樣，咁、然後佢哋就話 你仲系做紧商台啊？咁样佢就会觉得好奇怪，点解我可以同一份工，我而家系做紧第七年，佢会觉得吓、啊、 一份工打七年， 系啦，仲要系呢份唔系 你唔换嘅咩？ 系啊，仲要系第二份长工嚟就咁样。 我身边啲朋友又唔会咁睇、啊，即系因为佢哋反而就即系其实都系啦，你睇我好，我睇你好啦，即系佢成日觉得就系、是、你做电台或者你从事广播行业嘅话， 好好玩， 你嘅生活好多姿多彩噶嘛，所以嗱，即系。我哋嘅工作虽然你话哇做咗七年，再或者耐啲都有，咁但系好似吓你见识到啊，你体验到嘅嘢咧，同一般可能即系出边做写字楼工啊，又或者一啲比较黑板少少嘅工作咧，系会有啲唔同嘅感觉上面啊吓。咁所以嗱，我身边啲朋友咧就冇嘅，有时候咧我甚至乎咧听佢哋讲就话、哎、你好啦，每日都玩得咁开心，即系有啲咁嘅说话听。 我背后做咗几多嘢你 知 咋？ 你知 唔 知先得，大佬啊！我唔开麦嘅时候你。每一次聽我哋開麥又嘻嘻哈好開心咁樣，但係背後其實都有血有淚㗎，可以係係咪先啊？咁嗱、不過我又覺得咁真係因為嗰、那個即係首先個工種啦又有唔同，再加上我覺得嗰個嘅時代背景都真係有唔同。而家基本上咧有好多即係選擇啊，可以話係你可能翻呢一份工做一輪之後咧，你發現啊原來我有多啲其他唔同嘅 option 喎。講緊嘅唔單單係工作，可能係講緊嘅就話我想去體驗生活啊，又或者可能我尋找自己嘅目標夢想啊，去即係揾我自己嘅人生嘅一個嘅目的啊咁。我谂大家而家开拓嘅视野啊，系阔咗好多。嗱，点样会有呢一个嘅视野开阔咧？我谂首先就因为互联网啦，即系嗱，相比以前咧，大家就系觉得我而家中意做呢样嘢，咁我就即系焦点对住呢样嘢啫， 就成为一个专业啦。 就成为一个专业啦，我每日咧就系希望就系将我呢个专业咧就做到尽善尽美，就系、是、咁样样嘅。咁但系而家唔系，而家就系你每日吸收嘅资讯，你睇下周围嘅人发生嘅嘢，关心嘅嘢，我哋仿佛都会寻找喂人生嘅意义系咩？以前人生嘅意义好简单嘅，就可能我觉得喺事业上面你尽责啦。做好自己嘅本分啦，对屋企又系啦，尽责啦， 养到家啦， 养到家啦。咁基本上你嘅人生喂算系咁啦，系咪？ 系。 咁但系而家唔系噶，而家有好多人就系话，我都可能未必需要建立自己家庭，因为我嘅人生意义唔在于建立家庭。又或者有啲人就系觉得我。即系都唔谂住要话要公屋啊买楼啊，又唔谂住话我要即系翻工要做到某个职位啊，要事业有某个成就，我都唔系追求呢啲嘢，我可能反而咧就系追求就系点样去体验住一啲浪人嘅生活咁样样，即系咁可能呢一个又系唔同嘅人嘅追求，唔同嘅目标嚟嘅。 系啊，即系好似例如我同梅姐倾偈嘅时候咧，佢哋即系一啲资深嘅同事咧都会讲佢哋当年啦，佢会点样觉得我哋呢一代好似挨。唔到苦咧，就系因为佢哋当年咧系星期一翻到星期七，朝九晚十一，如是者系 keep 住一个长时间，而唔系一个礼拜得一两日先至系咁样。但系佢哋都会觉得系乐在其中。咁但系当然我都好同意你所讲，就系大家嗰个技能同埋个谂法唔同咗。以前系呢一种专业，即系例如播音系一个专业嘅，你可以一路做到老。咁但系好似我前嗰排睇个电视节目咧，就系讲做手雕麻雀啊，即系以前呢一个工艺咧系可以真系你只要有呢一个技术咧。你就可以一路做到老都唔成问题。咁但係而家就唔得啦，因为呢个行业就已经开始式微。呢、這个手艺做到老嘅其实呢个讲法就已经唔係好啱啦，同埋而家都係好兴 slash 㗎嘛，即係一个人係身兼几多技能。好似我哋就算係做电台嘅话，你都要懂得剪接啊、混音啊、有访问啊，同埋又要可能懂得剪片摆上网整套可以吸引经营你嘅 Facebook fan page 去吸引大家嘅注意。咁所以我諗个想法就是真的不同了，即是究竟你是要一个专业去做到最好，即是做到100分，定是你要周身都又要同时做到张张利？ 我觉得一个即是几大的分别是什么呢？即是刚才你讲开，我都其实听过不少长辈讲的，就是说现在的年轻人不捱得。其实系咪唔捱得咧？我觉得可以商榷一下嘅，即系我谂即系有时候所谓捱唔捱得咧，在于一个心态上面，就系值唔值得你去捱。即系而家我谂年轻人咧，有时候个谂法唔系我唔捱得，而系我觉得根本就唔值得我去捱。啊，点解会有咁嘅心态咧？转头翻嚟研究。 休息前呢就係讲到啊，係咪以前嗰代嗰啲人真係较为捱得一啲呢，而家嘅年轻人就唔受得苦呢？可能係嘅。即係我相信呢，而家即係普遍嘅年轻人呢係真係较为温室小花一啲嘅。即係相比起，因为你以前嘅人真係冇咁富庶㗎嘛，真係会可能相比之下佢哋就可能好細个要出嚟社会打滚啊，可能要帮补家计啊。咁变相我即係好似我 uncle 嗰代嗰啲呢全部都係㗎。即係可能除咗你係要读书之外，亦都要帮手做下家务啦，甚至乎有时候唔知啊，即係我阿嫲嗰啲啊，唔知边度接啲，即係你即係返屋企做啲嘢，有啲即係 黐下胶花 係啊嗰类咁嘢，咁佢哋又会帮手做啊，咁诸如此类。咁所以其实以前嘅人因为佢哋比较穷一啲，的确係需要挨多啲，而相比起而家可能个环境好啲，有好多小朋友就算佢愿意去挨啊，我都听过唔少嗰啲阿爸阿妈唔俾啊，即係咩呢，暑假唉做乜鬼呀，暑期工啊，你搵得几多啊，靠你嗰少少嚟开饭咩，唔好做啦唔好做啦，情愿你做咩呢，我俾钱你出去交流， 去欧洲， 系啦，去欧游又好啊，去唔知边一度，去体验人哋国家文化，咁啊，即系嗱，真系俾佢哋嗱，当然啦，就佢哋唔会觉得呢一个叫做系旅行啊嘛，系叫做交流啊嘛 ，OK， 系， 咁嗱，呢一个我觉得系因为真系嗰个背景时代唔同嘅，但系我觉得你话如果真系年轻而家嗰代啊，年轻嘅一辈咧，佢哋挨唔挨得咧，我觉得好取决于一个好重要嘅关键，就系嗰样嘢。佢有几投入落去做 啊？ 因为头先你讲开嗰啲就系话啊，梅姐咁样样，佢以前即系做广播咁嗱，因为呢一样嘢佢好中意啊嘛，咁所以一个礼拜翻七日工吓、啊，每日就算系翻一个队都好，佢唔介意，因为即系对于佢嚟讲，佢系工作同时之间亦都佢嘅即系一个 兴趣 系咁啊，即系自然就会有一个热诚去做呢一件事。咁嗱、啊，你对于而家年轻人啊，你叫佢可能假设吓、啊、做嗰啲物流啊，或者做一般嘅文员工作啊，咁佢哋工系照翻，但系每日可能翻嘅时候，佢有几投入咧？因为本身呢一个工作唔系真系一个佢好大嘅兴趣想要去做。我相信冇人嘅兴趣就系我中意担担抬抬啊，或者有嘅，但我谂都系少部分啦吓。 系 咁，但系普遍嘅都唔会系啦。嗱，咁但系如果你讲紧嘅系一啲佢哋好有兴趣做嘅嘢，例如系咩咧？YouTube 嗱、 哦，真系嘅，我见过一啲年轻人而家佢哋做 YouTuber 咧，嗱，唔系话有好多 subscribers 噶，即系唔系话有好多人去订阅佢哋个 channel 嚟睇嗰啲咧， 系， 仲喺默默耕耘紧嘅。咁呢一啲人咧，其实佢哋好辛苦嘅，因为等同于好似我哋做电台都系嘛，头先呢啲讲过啦， 要剪接，要录嘅，写稿， 即系基本上咧，你系啦，你睇到嗰一条片短短嘅几分钟，其实可能佢已经投放咗十几个钟头，由佢去度。到佢写，到佢拍，到佢整，其实系用咗好多时间嘅。 系 咁嗱，跟住喺做呢一啲嘢嘅过程入边，因为同埋你要知道啊，而家嗰啲嘅资讯系日新月异啊，资讯爆炸。你其实如果要持之以恒去做嘅话，你每个礼拜你至少要有一定程度嘅 update 嘅。有啲再夸张密啲嘅话咧，可能闲闲地吓，一日都要 update 一次至少噶啦。 系系。 咁你谂下，我每日都 update 一次，嗰份唔系你嘅正职，你唔一定有钱攞嘅。咁但系佢哋都愿意挨更底嘢啊，依然系咁去即系唔瞓觉，就系、是、去做呢一啲。点解咧？嗱，就系、是、因为佢中意咯， 系爱啊， 系啊。咁而你话呢样嘢其实系唔系一种挨咧？我觉得都系一种挨嚟噶。咁但系问题，佢哋觉得我挨嘅过程入边呢一个付出系值得噶嘛？因为呢样嘢佢哋中意做，而喺入边佢哋揾到嗰个所谓嘅盼望啊嘛。而呢一啲嘅盼望，其实可能喺一般普通嘅工种入边咧系揾唔到嘅。咁嗱，我而话俾你知就系咧，有一啲嘅年轻人我接触过就系啦。 嗯， 当佢而家吓十几岁，讲紧嘅即系由即系初中啊。甚至乎我小学生都见过吓、 哦， 都开始学点样剪片啦。嗱，依家就系新世代系就系做呢一啲嘢。 我觉得自己 系 垃圾啊，连剪片都唔识啊，真系。 咁嗱，小学生啊、初中生啊、高中生啊，都做紧呢一啲嘢啦。即系个个都希望自己成为 YouTuber。咁但系当佢做咗几年之后，发现冇乜成绩咧，佢都会即系面对现实。即系佢唔系话完全放弃，唔拍片、唔剪片、唔摆片上网，唔系。只不过佢都要面对现实，就系我都读完书啦，我要开始投入社会啦。咁 meanwhile 佢咪尝试睇下可唔可以兼两边咯。咁嗱，你问我其实都系一种变相嘅挨嚟嘅。咁当然啦，即系我谂相比起以往嘅即系一啲嘅长辈去睇咧，因为其实我觉得而家咧呢一个嘅生态咧，同以前真系好唔同。 系 嗱，以前咧。就大家都覺得點樣為之有用呢， 就是好简单，读完小学入一间唔错嘅中学，跟住咧之后入一间唔错嘅大学，最好有个即系专业嘅学位啊，出嚟之后咧，你唔系做咩医生啊，就系做咩师啊、会计师啊、建筑师啊、律师啊， 系 就系呢一啲啊。咁嗱，呢一个咧就系有为啊嘛。有可作為啊嘛，咁但係而家唔係喎，而家嗱，我唔係話頭先我講嗰啲咩專業資格唔緊要啊，但係其實亦都唔係淨係得嗰啲專業資格係有用啊，咁反而在於可能一啲即係長輩眼中去睇，仲係覺得可能喂年輕人花咁多時間去做呢一啲即係影片製作啊， 唔等使嘅嘢， 你搵搵到食啊，的而且確喺一時三刻搵唔到食，將來搵搵到食咧都唔知道，咁但係佢哋願意投放呢啲時間落去做某程度。嚟讲嗰一个嘅即系坚持，我都觉得应该系值得欣赏嘅。 点解我听你讲起呢啲对于工作嘅态度咧，咁似啲恋爱婚姻嘅态度，即系总会有好嘅一面同埋唔好嘅一面。即系如果你系真心爱呢个人，爱呢个工作，你自然会愿意花好多时间去建立，去做一啲你属于即系自己中意做嘅嘢。咁当然唔系个个人都系即系喺个兴趣行先。咁有啲人可能系现实啲，我中意个嫁个有钱老公嘅咁。呢、這个时候咁你可以搵一份收入比较丰厚嘅工作，咁但係喺收入丰厚嘅背后，咁当然个兴趣就当然你未必系咁大，或者你未必咁爱呢一份工作，咁呢一个两者真係要取得平衡，究竟要现实啲啊定係要爱字行先呢？ 喂，其实我觉得你咁样形容都啱㗎喎，有时候你打一份工呢，某程度同真係一段嘅恋爱关系好相似。嗱即係我举一个好简单嘅例子，就係、是、有啲人佢打一份工，我当啊真係就算唔係打一世都打足大半世㗎啦。咁点解呢？嗱，除咗係因为佢好鍾意呢一份工作，好热爱，好投入，唔舍得走之外，咁另外一个原因就係有啲人呢就係、是、我根本就走唔到。我硬掘要留喺呢一个位置，留喺呢一间公司。嗱，其实你知道，可能有时候咧，你喺间公司做得耐咧，你都入咗一个叫死位啊。即系点样解咧？升又升唔到你噶啦。咁但系咧，炒你又未至于，咁啊依然咧就摆你喺呢一个位置咁样样咯。 即系七年之痒啦。 你都可以咁讲啦。咁某程度你话有啲恋爱婚姻都系噶。 系噶。 其实即系可能你同呢一个另一半喺埋一齐啊，都其实佢又好似唔系好爱你。咁但系你同佢分开咩？又唔系。因为某程度来讲你都好像仲依靠他，他又好像有些需要你，其实是一种需要， 是又或者 而不是爱、啊、 又或者担心你在外面未必找到一份好像现在给到你的一份一样的工作这样。 没错啦，所以呢、就是、某程度来讲这一个的、就是、比喻呢都相类近的，转头回来我们再研究啊。 乐活玩家 转头回来继续。 首先我哋讲过两个情况呢，就係、是、一份工之所以打咁耐，其中一个就係、是、你好热爱呢一份工作，好投入啦。咁、如果你係呢一种咁嘅情况嘅话，恭喜你啦。 恭喜你呀、啊。 因为我觉得係难嘅，尤其是你搵到一份自己好鍾意工作，就算呢钱唔係好多，但你喺入面搵到满足感，总之够你养活自己嘅话，其实我觉得已经係好值得㗎啦。咁而另外一种呢就係、是、稍微啊不幸少少嘅系咩咧？就系、是、你揾到呢一份工，其实你唔系好享受，甚至乎你可能好厌恶呢一份工作添。但系奈何就系你揾唔到一条出路，你又觉得我系为咗糊口，我点都要留喺呢一个位置噶啦。咁于是乎你就即系。竭尽自己嘅能力啊，就係、是、忍耐住，咁啊继续咧就喺度默默咁样做呢一份工作。Meanwhile， 睇下会唔会有其他出路，但係奈何，即係人生有几多个十年咧吓、啊？过去咗几个十年之后，你依然都发现自己仲系喺呢个位置。咁嗱，如果系咁嘅话咧，就好似会系黯然少少， 系 嘛？ 系咁，同埋其实好多时都会有个担心，就系、是、吓、出面风大浪大啊。咁、 究竟好多人都系咁。 系啦，又或者我好似要我出去搵份工或者转个行。 我又唔係好知自己可以做啲乜嘢。 有幾種嘅，尤其是如果你留喺自己嗰間公司越耐嘅話呢，就越會有呢個諗法。因為首先除咗風大浪大之外啦，即係因為你知樹大好遮陰嘛，有時候雖然你喺一間公司耐咗，咁即係公司入面呢可能就唔會話特別對你好關照，因為我都講過啦，有啲位置你可能你耐咗之後呢，公司都認為大概你都係喺呢個位㗎啦，佢又唔會做啲乜嘢去搞你㗎啦。咁變咗就係有時候啦，就冇咗我哋講嗰種咩魚唔過塘肥嗰種呢，就唔會發生喺你身上。 咁但係風大浪大呢好多時都係自己即係顯即係諗出嚟嘅一個恐懼，所以其實呢個時候你諗下係咪真係風大浪大呢，你係咪真係可以睇一睇求職網站，咁唔一定係真係話你好想轉工嘅時候先至去需要撳呢一個求職網站，其實可能係你對於而家呢一份工作會有啲迷茫啊，即係究竟係咪可以繼續做落去嘅時候，你可以睇翻原來出面嘅市場係點樣，其實就好似你網上買衫咁樣，你唔會真係你好需要買衫先會去撳嗰個購物網站去睇下，你真係得閒睇下有冇啲乜嘢係適合自己嘅，咁呢一個我諗呢個原理係可以套用翻落去職場咁樣，你可以望下而家嘅求職網站，原來係需要啲乜嘢工作啊？原來呢一個工作大概個人工係點樣嘅？自己嘅能力係咪真係可以滿足到嗰啲工作？其實你會發現，原來自己真係想做嘅工作唔淨係而家你做緊呢一份工，你可能對於第二啲行業都會有啲興趣。原來你唔抗拒嘅，咁不妨去睇下，其實同一時間都可以叫做擴展下你對於個工作嘅認識。原來你嘅工作唔係淨係例如做運輸啊，又或者係淨係做服務業等等，咁可能有好多唔同嘅機會喺出面度等緊你啊。 不過我覺得其實即係當你有個心態咧，想去涉獵啊，又或者你話參考又好啊，市场调查又好，咩都好啦。我觉得某程度你都系想转噶啦，即系当你有呢个咁嘅举动，即系我无论系咩原因都好啊，哪怕系你唔中意而家呢个工作又好，又或者其实你对而家呢个工作冇咩问题嘅，只不过我可能希望揾到一份更好嘅工作。嗱，即系无论咩原因都好，其实你都系想有个转变。因为我自己觉得啊，如果你系好满意自己而家做紧嘅嘢，基本上咧你就会真系全心全意投入落去你而家做紧嘅嘢嗰度嘅。即系基本上直头咧，就算有个人啊，即系可能有啲咩猎头公司又好啊，又或者身边有啲唔知识嘅朋友啊，问你有冇兴趣 跳槽 嚟啊，又挖角啊，你都唔会理。即系我身边有啲朋友都系噶，喂，我而家好满意我而家做紧嘅嘢啊！即系你同佢提，佢 appreciate 嘅，多谢你，即系啊，我有啲咁嘅关照。咁如果他日我有机会嘅时候，我再同你讲啦。咁但系而家呢刻嘅佢咧，就系完全投入佢自己做紧嘅嘢。咁可能即系我谂呢一段时间过几年咯，即系过几年佢觉得啊，而家我做紧嘢啦，我已经大概我 handle 到啦， 我学晒嘢啦， 我系时候要即系跳过去做其他嘢。呢一个好得意噶，因为我记得咧，我喺好多年前嗰阵时候，我就系读紧书嘅，咁咧我嗰阵时候咧就即系翻教会啦，咁我就认识一个嘅即系前辈，这个前辈我觉得佢好叻嘅，咁佢嗰阵时候咧好似系都系做 accountant 嘅，好似系做会计系啦，咁我就有一次咧好好奇问佢，因为咧嗰阵时候咧佢同佢太太咧就打算搬，咁我就话哇，点解你无端端都要搬呢？因为其实佢喺我哋即系住嗰头，佢住嘅系一个叫做豪宅区，咁过嘅生活咧，亦都系即系都比较富庶嘅生活， 即系住洋楼养番狗嘅阶段啊， 嗰类系啦，即系我又唔可以话佢系富豪，咁但系 中产起码 系啦，起码系中产以上嗰堆啦吓，咁我就觉得即系其实你过嘅生活都好 stable 啦，即系 稳定啦， 又唔受冇收。收入啊，即系想买乜又买乜啊，想过一个点嘅生活，过一个点嘅生活。咁啊，忽然之间佢搬咧，最主要嘅原因就系因为佢话佢要 quit 咗佢而家呢份工，即系佢要辞职唔做啦。 系。 咁我问佢之后系想做啲乜嘢咧？佢话佢打算即系去咗新嘅地方之后，先至慢慢再谂。 哇， 系咁样样噶。 呢个时候如果系身处于香港或者中国嘅话，应该一堆长辈冲出嚟去，你唔好咁做啊，谂清楚先啊。 咁我就好好奇啦，即系喂，冇理由噶。我真係諗唔通點解啊！嗰時候我讀書嘅，我都覺得好莫名其妙。咁但係我記得嗰陣時候，佢就係同我講啦，佢其實佢追求嗰樣。 样嘢咧，即系可能喺工作上面嘅满足感咧，佢话喺佢而家嘅工作岗位咧，已经追寻唔到啦。 哦， 即系我谂已经讲紧嘅唔系单单系讲紧即系金钱啊，又或者可能系一啲即系稳定生活上面嘅追求，佢嗰样嘢已经唔能够单单满足到佢。我谂其实可能佢自己有一啲嘅储蓄，佢都觉得我可以尝试追求其他唔同嘅嘢。咁所以佢就去反而因为想追求一个满足感，咁佢同佢都有同佢太太商量嘅，咁于是乎就喺嗰个阶段佢就寻求一个转变咯。咁我嗰时候唔明嘅，但我而家我明多咗，即系我话对于某啲人嚟讲咧，原来对佢哋即系生活上或者生命上面一啲嘅追求咧，唔系净系单单话搵几多钱嘅，即系可能原来有好多嘢系我哋个价值观唔同，我哋可能唔系当事人未必理解，但系有人会咁样去决定咯。 系，咁但系我谂相信唔系个个人都可以有能力去做到呢样嘢，或者有勇气踏出呢一步嘅。 量力而为嘅。 系，咁但系即系对于一啲可能即系谂住真系喺呢一间公司度打好耐，即系可能讲紧系七年以上嘅一啲朋友嚟讲，或者我哋可以试下转个角度啊。我哋成日讲话跳槽有几好，咁但系留喺度其实系咪都有啲好处咧？嗱，首先我会谂到就系、是。假期应该特别多啦，系嘛？ 多啲咯， 年假多几日。 我谂都要视乎究竟睇你系做乜嘢嘢，因为你有啲做可能系飲食嗰啲咧，其实未必噶。反而佢哋仲要系咧大时大节仲要开工 啊， 真系 系辛苦晒佢哋啊，真系。咁但系另一个咧就系、是、我谂系当你其实喺呢一间公司做得耐嘅时候，代表你对嗰啲工作已经做得好上手啊，即系好似你已经熟习晒点样做嘅时候，其实你可能已经掌控到你呢一啲翻工嘅时间，或者系你当你早啲收工之后，其实你多咗出嚟嘅时间，你可以发展你嘅第二事业，或者你第二样嘢你喜欢嘅兴趣等等，即系好似例如我乌加伦咁样，即系你可以喺开咪以外嘅时间，你可以即系同朋友建立一个电竞嘅平台，可以招揽到咁，但系。如果你是一路 keep 住喺一个职场嘅新鲜人状态，你一直都要好花时间去适应一份新嘅工作、新嘅内容。其实你放工之后系咪真系有咁多时间去继续你嘅电竞事业咁样呢？ 其实我呢个又系要视乎工作啦，即系因为毕竟我哋就算系特别少少，因为我哋嘅工作时间咧，除咗开麦呢个时间系梗死之外啊，其他我哋嘅工作调配 系 好 flexible 嘅， 弹性 嘅，弹性嘅。咁你话相比起有好多工作，因为佢哋本身嗰个工作时间就规限咗，即系朝九晚六咁样样先算啦。咁你嗰啲时间定喺 office 就好难搞咩副业噶啦，我觉得。不过我认同嘅有一样嘢就系咩咧？嗰、那个嘅熟悉嘅环境，即系因为你做耐咗咧，其实你对于嗰一个嘅即系作息啊，或者平时嘅工作啊，开始越做越熟咧，令到你会系有一个即系自信同埋有个安全感喺度嘅。嗱，呢个安全感我觉得系可圈可点啊， 系 熟好熟坏咧，其实真系好视乎你点样样去睇嘅。咁但系我觉得呢一个系会令到你即系喺你自己嘅工作范畴入边咧，系会有一个嘅自信可以即系表现到出嚟咯。咁而呢一样嘢会可以即系递增落去，即系令到你可以处理其他层面上面咧，嗰、那个人生经验都会扩充嘅。即系举例，例如话我身边有啲嘅朋友，即系可能佢做 sales 嘅， 系 你知做 sales 系点咧？通常要对客噶嘛。一开始嘅时候熬底啦吓。我记得读书嘅时候咧，佢系一啲好怕丑、好唔识表达嘅人嚟嘅。咁但系咧，当佢做呢一份工作做耐咗之后，开始接触人唔同咗咧，我觉得佢唔单止系唔怕丑啊。甚至乎有时候佢对人同人哋沟通啊，去表达自己咧，比我仲要叻添嘅，即系可能就系单单同你倾几句咧，我已经知道你是一个咩性格嘅人，我就可以谂到点样去同你倾偈。 哇， 系真系咁样样 嘅，可以去庙街摆档啊！ 你都可以话咁啦，就系、是、啦。如果他日佢要转去庙街做嘅话咧，佢有咁嘅本钱啦。 系咯， 胡嘉伦、欣琪、乐活玩家。 人生两难题，咁今日究竟啊几难去处理呢啲问题啊？ 呢一个咧，我就谂住呼应翻我哋今晚嘅主题，就讲啲职场方面嘅。咁、你知道啦，其实我哋即系走入一间公司嘅时候咧，其实究竟呢一份系咪一份好工咧？系睇呢一间公司啦，亦都睇你嘅上司系咩人，即系可能有时候你去到一间公司个老细风格原来。 同你唔啱雅嘅，原來佢會壓迫你嘅。咁但係例如你去到一啲比較細嘅公司，你啲同啲同事相處得好開心啊，老細又睇中你啊，咁但係佢始終可能個規模問題，令到你自己未必有機會可以發圍或者做大做強啊。咁呢個時候兩難題嚟啦，究竟你會選擇一間好嘅公司，即係大公司薪高糧準福利多啊，定係揀一位好嘅老细呢？ 即係如果我係揀大公司嘅话呢，就一定係跟个衰老细嘅。 係啦。 咁如果我揀个好老细嘅话呢，咁嗰间公司可能就係即係嗰啲蚊型公司啊。 係啦。 咁样啊。 做嘅个 project 都係嗰、那个金额，即係唔会带得去边㗎啦。 其实呢一个我好耐好耐好耐之前都真係经历过嘅。因为曾经呢，即係我諗普遍嘅学生出嚟嘅时候都有经历过呢个状况。就係、是、如果俾你揀嘅话，你会想入一间大公司先啦，定係入去一啲比较小型嘅公司呢？嗱，你唔好理个老细好定坏先。咁但係其实大公司同小公司嘅分别在于就係呢，大公司就咩都係有自己嘅一套嘅规矩文化㗎嘛。 係。 即係你一定要跟足佢哋嗰个嘅。 一层一层咁上去。 跟足佢哋嘅公司嘅方针去做嘢。咁嗱，而小公司呢相比之下就会容易即係走盏一啲，个弹性就会高啲。即係佢哋因为比较系人为一啲啊，即系好多嘢就系你基本上同个老细沟通好嘅话，其实唔使有咁多文书上面嘅嘢要去搞嘅，唔使话有咁多规矩要去做嘅，咁变咗你自己做起嘢上嚟嘅时候咧，个自由度都大啲嘅， 爽手啲。 系啦，咁尤其是嗰阵时候，因为我读电影噶嘛，咁所以咧，我尤其是系做一啲即系制作公司嘅嘢嘅话咧，净系大公司同细公司咧，已经个文化好唔同噶啦。咁问题就系、是，如果你想做开心啲咧，理论上系应该拣细公司嘅。咁你做大公司嘅目的系咩呢？就系、是、你想你嘅 portfolio 做得好睇啲咁解啫嘛。即系他日如果你要再转工，又或者你去搞自己公司的话，咁你嗰个 portfolio 咪好睇啲咯。我曾经喺边间公司做创作啊，做制作噶，咁即系出嚟都会俾多啲信心人啦。咁所以咧，我喺好多年之前咧，我已经曾经做过咁嘅决定嘅，我会拣大公司。就算嗰个老细恶顶都好，我会拣大公司。 哦， 我会做几年先嘅，起码。 哇！我真系会有啲谂唔到啊，乌加伦系会拣大公司先。 我会先拣大公司先，跟住同埋我系做几年，因为点解咧？嗱，几个原因嘅。第一，正如我头先讲啦，尤其是如果你系 fresh grad 出嚟嘅话咧。大公司對於之後你嘅鋪路呢，如果你行返啲叫做傳統路線啦，即係你想之後嘅即係工作啊，你嘅事業呢可以平穩啲或者輕鬆啲嘅話呢，入到大公司你有咁嘅能力啊，入到大公司先嘅話，咁梗係入大公司先啦。咁再加上就係、是、如果你要湊嘅老細係好難湊嘅 ,ok? 你只要湊到佢啊，以後你遇上任何難題都系迎刃而解，我真系同你讲， 我都系嘅。咁因为其实我谂咧，反而系有少少唔同。即系如果我系啱啱毕业嘅话咧，我反而真系会拣细公司先。 系， 因为大公司你头先提到咧，即系如果嗰个老细系真系超级难顶嘅时候，你可能真系会对嗰个行业失去信心。即系一开始谂住满怀希望啊，呢个大公司真系可以有唔同嘅处事方针，可以做一啲特别嘅嘢嘅。咁但系个老细咁辛苦，完全同我想象中嘅唔同喎，咁可能会真係会对自己个失去信心，即係你咁样俾人闹足两年啊，你嘅自信心都会低两度先啦、啊。 我反而觉得係调返转喎，即係你今时今日你问返我呢、我都觉得其实你最襟挨闹嘅嗰几年呢就係、是、头嗰几年、 啊。 因为你如果你过咗嗰几年之后呢，你无论系大公司小公司都好，总之闹你嘅就唔得，唔做啊。辞职啊，炒你鱿鱼，即系反而系咁、 哦， 即系你最觉得要我学习个阶段，其实就系你啱啱出嚟做嘢个阶段。 即系 嗰个时候咧， 人行啦， 冇错。嗰阵时候你真系你觉得我系一张白纸，我就算明明系做啱嘢都好啊，总之我俾一个即系前辈闹都好咧，我都系学紧嘢嘅，我都 系袋紧 钱落袋，因为系啊，即系其实我错在咩咧？错就系我即系错在盲目相信呢个前辈嘅指示咯。即系下次你就知道啦，哇，原来呢啲办公室政治你学。其实未必是可能工作上面处理事务上面呢一啲嘅学问，未必是嘅。反而可能是同人相处嘅学问嚟嘅。咁而喺短短嗰几年入面呢，你会吸收好多嘢嘅。咁而呢一啲嘢呢我都觉得是即係喺一啲大公司入面呢 你係會睇多啲嘅。細公司入面咧冇咁複雜嘅。嗱，即係我自己啊，對比翻一啲朋友，有啲朋友入大公司做，有啲朋友入細公司做咧。你對比翻咧，入細公司做嗰啲朋友咧，佢哋好開心嘅，但係同時之間咧，佢哋嗰個思想咧都仲係單純一啲。你咧反而見有啲朋友佢哋入咗大公司做咧，做咗浸淫咗兩三年啊，已經出嚟嘅時候，成個人細姑細。你會覺得哇，做乜事啊？佢好似大我幾年咁樣， 看透世事啦，已經。 佢嘅成熟程度啊，甚至乎係可以大我十幾年添咁樣，好誇張啊！ 係。咁但係同埋我覺得有道理嘅地方就係、是，你始終大公司，你雖然就係話個老細好惡頂啫，咁但係呢個老細唔會永遠都係你老細噶嘛。咁、其實你另一方面就係可以激勵下自己，你只要呢兩年捱過，甚至係用你嘅實力去超越佢、令到你坐到你老細嗰個位咧，咁你就真係好鬼叻仔啦！ 真係好勵志啊！黑暗嘅盡頭始終都係光明 啊！ 真係好啦。 樂活玩家，今日節目時間到啦，聽日再見啦。